拿到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的拉拉徐佳莹，她翻唱的版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当年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看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的 MTV， 还是从中央台的一个叫做《中国音乐电视》的节目里面。那个时候也就十几岁的样子，虽然还不到可以潇洒闯世界的年纪，但是因为听到了这样一首荡气回肠的歌，傻傻的想要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想要去潇洒走一遭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所以现在想一下，当年敢只身来到北京北漂，是不是有这首歌的一点点功劳。下午的3:06，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如果那么乖，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锁定的电视荧屏，看了最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我为什么放他的歌了。80后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位歌手；90后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位很敢拼的演员；而现在00后也钟情于他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大厨。所以想问一下，正在收听广播的你，归属于哪一个年龄层面？又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和原因喜欢上的谢霆锋？这个时候可以对号入座了。下午的3:1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98 degree because of you。 很多时候这个词语呢在英语当中是固定搭配出现的词语，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后面那个 you 而在恋人们的二人世界里面熠熠生辉。马上呢一个普通的周末要到来了，可能在收听广播你呢还是独身一个人，会不会依然坚定的相信有一个人在不远的将来等着和你分享这个世界的精彩。 在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 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

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还是一首老歌，来自于张卫健，你爱我像谁。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听友猫 CC 留言说，终于不下雨了，但是你看上蒸下煮的日子来到了，天气依然很闷热。不，开头几首歌曲都是有年代感的老歌啊，暴露年龄。我看了一下，除了张靓颖跟素人李秉承的合唱终于等到你还显得稍微的新一点之外，其他几首歌还真的都是老歌。可是那又怎样呢？ So what， 在迎接周末到来的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投入到老歌的怀抱吧。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和戴毅一起唱老歌。其实不一定经典，但经典的歌曲一定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成为一首不老的永恒之歌。现在这首歌要把它带给那些特别喜欢杨千嬅的听友们，新扎师妹美丽任务的主题曲咬唇。 已经大致咬着唇茫然接受，幸福誓约为何无勇气承受，钻戒这样重，任我空前绝后，无信他犹如长途竞赛，只怕被 我。

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中国名画绘本系列《汴京的一天》《落水寻仙》近日推出。这个图书系列以原创绘本的方式，让孩子发现中国画中的趣味和美好。近日，该系列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作者曾姿荣现场揭开了中国名画绘本创作背后的秘密。同时，他也建议学画要先了解画中故事，读者可以根据古画发挥想象力，解读属于自己的剧本。法国植物民俗学家威罗尼克·巴罗精心撰稿12年、极具珍藏价值的《传情植物家谱：花草物语传情植物》日前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植物历来是人类的情感图腾，这本书看似描写植物，实则描写人世。通过讲述一段段花草的传说，交代了一桩桩人类的往事。从100多种植物相关的精巧图片和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一窥人类的热望与寄托，欲求与恐惧，从而理解人类生活形态多样性的由来。守望初心访谈暨北京阅读季推介优质图书宣推活动近日举办。守望初心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于燕耗时3年时间创作完成的，他采访了近百位红军红嫂和他们的后代，用鲜活立体的人物、曲折动人的故事，深刻挖掘出中国革命成功与发展至今的原动力和驱动力，同时向这片血染的土地、向曾经苦难的人民一一致敬。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Hello， 3:34，欢迎继续回来，回到北京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上半时段开场第一首呢，听到是 Sally 姐的一首老歌《潇洒走一回》，但是我播放的是拉拉徐佳莹的版本。但是因为这个版本呢，也是炸出来了一位这样的粉丝，潜水的粉丝平小平。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也会让更多渴望听到叶倩文声音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过把瘾。因为我想，真正的唱将不光能够演唱好自己的歌，他有很强的再创作的功底和能力，所以这首歌也是我听到的很棒的版本。有请叶倩文。 现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为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什么？ 选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微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 张信哲在1995年宽容专辑里面的一首老歌不要对他说唱成这样的一个 Bossa Nova 的版本，然后你就会觉得整首歌曲多了一些都会气质。毫不夸张的说，当年我第一次听到张信哲的歌声就是在暑假，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就冲下楼跑到了最近的一家唱片行，应该叫音像店，对，音像店，然后买了磁带，就是这一张宽容。我想我应该是比张信哲发表这张专辑的时间会稍晚一些，应该是在1996年的夏天。为什么我会无比笃定这个时间呢？因为我当时只花了11块5，所以我想我买的一定是盗版磁带。对吧，盗版磁带，不管怎么样说，让我最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张信哲。 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有记忆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我、哦、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街灯孤立在雨中、哦、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哦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哦、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 更浓，千金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烟花似水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千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飞姐说，按照这个套路，接下来出场的应该是张信哲。不，如果说听完了哈林这首《流水年华》之后，你应该期待着下一个出场的不是李健，就应该是周杰伦了，对不对？三点四十三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小端说，其实你不应该这么算，换到22年前的角度来说，11.5块很值钱的，对，会不会值111.5块呢？那我应该买的是正版盘哈，错怪了音像店老板。 难只会塞进你自己，可我难道只是不露视，一夜都有蓝色的心情，荒谬爱情像是一个非常孤寂，两个却又充满怀疑，犹豫很心意，只好这样形容我在冲动的记忆，可我不爱烈焰那森林，有些写字黑人的自信，荒谬爱情像是一个非常孤寂，两个却又充满怀疑，犹豫很心意，只好这样形容我 Whatever she got, no rhythm whatsoever, I'm coming. Love my album forever. 一起唱 Sing with me。 Sinking fast, and all your able men are leaving. Only someone who's morally superior can possibly and honestly deserve.Talk before I think. You shoot before you know who's in your line of fire. So somehow we're the same. We're causing people pain. But I stand and take the blame. You scramble to the knifeOnly someone who is morally superior can possibly and honestly deserve. 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留言给我，我们就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唱歌的过程当中保持交流和互动。第一盘磁带的故事呢也是勾起了这位听友 When they kill it's a crime When you kill it is justice 勾起了红皮汪汪兮的回忆。他说我第一次买的磁带是宝丽金正版的张学友情歌精选，20块钱，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买的了。其实我也不是说特别印象深刻具体那家小小的音像店的位置，但是呢因为离我们家不远，所以我只能是以最快的速度骑着自行车找到了离家附近的那家音像店。但是我现在始终记得那个音像店的布局，还有就是门口是那种透明玻璃门嘛，然后上面会贴着海报，尤其是新进的一些磁带呀、专辑，那些歌手的宣传海报。那时候你会觉得那样的海报贴在玻璃门上特别的时尚，很 fashion。 哎呀，感觉下半时段的歌哈，继续是拉开回忆之门。很多时候我们总想回到过去，不一定是为了回到那个时间节点做了一些重新的改变，而是想回去看看那个时候的自己，仔细看一下当时可能没能够多看上几眼的人和事。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你 理想永远在前面。留藏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 3:55，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周五的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戴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周末快乐，下周一见。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or the rest of yours, for the